咁咧，粵英英文好多時候會聽到 it's bang on。例子，蕭叔教英文教得非常之正確 ，Uncle Sue is absolutely bang on about these expression。咁就係啊，講得非常之準確喎、哦。OK， 留意到呢個例句啦，你亦都可以話 bang on about something。咁就係關於呢件事咧，呢個人講嘢非常之準確嘅。OK， 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时间嚟到晏昼嘅5:22，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主持除咗有陈燕平之外啦，另外咧亦都有一位新嘅节目主持咧会加入我哋噶，就系咧何巨业啦。何巨业你好， 你好陈燕平。 我相信咧吓，即系熟悉公共事务嘅人士啦，对于何巨业都唔陌生噶啦，因为佢系测量师嘅背景啦，亦都担任过咧多项嘅公职嘅，以往喺好多事项上面咧都会邀请佢发表意见嘅。咁啊，多谢你吓，即系加入嚟帮我哋做主持嘅角色。 唔使客气，同大家分享多啲。 嗱，咁不如咧，我哋今日第一个议题咧，就都系要讲同啲疫情相关嘅议题啊。其实寻日咧喺行政长官答问会嘅时候咧，亦都有议员问过嘅，就系、是、问到咧系中医药啊喺香港咧成个抗疫上面咧担当啲乜嘢嘅角色嘅。嗱，实在咧，如果根据翻即系而家嘅资料咧，之前内地嚟香港嘅专家之中咧，亦都有中医喺度，而且咧佢哋咧亦都系喺一啲嘅设施嗰度咧系做紧工作噶啦。咁啊，做紧啲乜嘢咧？譬如喺亚博馆嗰度咧做巡访啦，参与一啲中西合作嘅治疗方案嘅。咁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朝早就表示啦，就话已经向中央咧提出再派出另一队嘅中医药专家咧嚟香港支援咧本港咧以中医药咧协助抗疫。嗱，何巨业教以往咧，即系大家去讲中医喺抗疫上面咧，似乎大家比较听得比较多咧，就系特区政府啊，会系透过一啲嘅团体啦，又或者喺个抗疫包嗰度咧，派一啲由中央捐赠，又或者系由香港自己去采购嘅三种嘅中成药啊。咁、但系咧，随住即系而家中医似乎亦都喺成个抗疫上面咧，即系担当更加多啦，大家都会更加听到咧，譬如有一啲嘅遥距视诊啊，或者系一啲免费嘅诊疗服务咁样。 系啊，冇错。其实以往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食下中药或者用啲中医中药咧，系帮下手。但系其实而家发觉，其实人员先紧要。其实喺用中医嘅角度啊，俾啲意见，点样可以舒缓一啲嘅病情啊、病征啊，甚或乎令到可以早啲康复或者啲后遗症少啲。咁呢个似乎系广泛咗。 其实可能亦都系更加贴切我而家民生嘅需要。 嗯，其实而家咧，究竟中医喺成个嘅抗疫上面咧，如果喺医管局嘅相关体系系做紧啲乜嘢嘢咧？首先咧就系旧年初啊，已经喺社区治疗设施同埋北大屿山医院嘅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咧，系推出咗咧住院病人中医特别诊疗服务，就系为一啲住院嘅病人咧提供中医药嘅治疗啦。咁另一方面咧，譬如喺院舍入边咧，亦都系有做紧嘢嘅，就系透过即系大学啦、中医药业啦、相关学会同埋一啲非政府机构嘅社区嘅中医服务提供者啦，去参加一个叫做安老院舍中医诊疗服务，最主要就系为确诊嘅安老院舍嘅院友啦，同埋院舍嘅职员咧，提供遥距嘅中医诊症或者系外展嘅中医服务嘅。咁此外，譬如头先即系我所提过嘅中医门诊特别诊疗服务咧，咁其实佢系最主要系为啲康复者或者系完成隔离嘅人士咧而设嘅一啲嘅复康服务，咁就即系有十次嘅疗程啦。咁根据咧系食卫局嘅局长啊陈肇始即系之前所讲咧，其实咧呢啲嘅服务嘅需求咧都几受市民欢迎，同埋个需求都系增加嘅。何巨贤 系啊，其实就似乎我哋都睇到大家咧就经过嗰、那个要。康复啦，或者叫我哋叫做我哋叫做变咗阴性之后咧，其实咧身体都仍然有好多问题嘅，所以其实咧就需要好多事后嘅一啲嘅诊疗啦。咁希望亦都有好多人唔想再食西药都未定嘅，因为觉得都我哋俗称啦，哇食得药西药多会散啊，或者其实根本暂时冇乜直接嘅西药可以处理后啲后遗症，咁所以变咗要中医。咁而且我哋都睇到，咦，其实政府都比较关注咗。其实尽量用唔同嘅模式咧，推动啦，或者系就系自己去我哋所谓嘅自己去谂一啲嘅新嘅中医结合嘅一个方法。 例如头先亦都有提过喺四点半嘅疫情记者会入边咧，我哋啱啱转播完嘅记者会咧吓，医管局嘅李立业亦都有讲过啦。譬如喺亚博咧，而家咧都系即系有用一个中西医合璧嘅治疗嘅，因为咧入边有啲长者咧，佢有唔同嘅病历啦，咁啊除咗咧有新冠嘅病毒病情之外啦，亦都有其他嘅身体服务，譬如有啲咳嗽唔清啊等等，咁佢哋就话即系呢个中医嘅诊疗咧，对于佢哋都有帮助嘅。但实际上究竟在今次疫情里面中医是发挥到什么作用，还有最重要就是对于往后中医药在香港的应用和中西合璧的一个治疗上面会有什么的影响呢？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和看法。这个时间我们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就是香港中医中药界联合总会嘅会长李应生喺度嘅，李应生你好， 系你好， 系嗱，首先咧，我想即系都想问一问啦，就系因为头先都数咗咧，其实原来自从2020年起咧，喺一啲医管局下边嘅设施咧，都有中医嘅参与啊。咁据你所知咧，即系呢个参与咧，系主要都系本身已经喺医管局入边协作紧嘅一啲嘅即系中医院啊，定系咧其实其他嘅私人嘅中医体系都有参与嘅咧？有冇嘅咧？ 其实咧喺公营体系十八区里边咧都有啲中医嘅诊所，佢哋有参与嗰个新冠肺炎康复者嘅计划嘅。佢哋有可以有六个月内有十次嘅免费去诊治同埋兼有药嘅，咁其实一路都做咗，可能有啲市民未必知嘅啫，同埋先排疫情亦都系放缓咗啦，咁所以好多市民都未必知，咁呢、这个计划应该系继续嘅。咁另外私人嘅中医诊所咧，咁佢哋都有好多当然嗰啲就系、自己私人的啦，咁佢哋其实都有相关嘅服务嘅。咁公营嘅咧就系十八区嘅政府公营嘅中医诊所先有啫。中医院咧而家系未有中医院嘅，香港要差唔多四年后先落成嘅。喺将军澳白石角嗰边咧，有一间中医院。咁啊，将来如果中医院成立咗之后咧，当然对香港嘅中医药推动系争好远啦，因为有。夜间嘅床位啊，等等啦，而家净系全部都日间嘅睇嘅啫嘛吓。 其实据你所了解咧，即系除咗即系内地嘅中医专家之外啦，譬如而家喺无论喺亚博馆啊、社区隔离设施啊等等咧，私营私家嘅中医嘅参与有几多嘅？ 這個應該是政府去找的、哦 嗯、 私人應該是自己入不到去的、哦、 即是主要都是、之前在、醫管局有協助的300位是不是 是啦他是、嗯、因為這個是、政府的嘛、我們不是私人市場可以參與就參與到 好五點半新聞回來不如請李應生繼續跟我們談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0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单日宗数比寻日回升800几宗，当中5700几宗是经核酸检测的阳性个案，7300几宗是快速抗原测试情报。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近日每日新增个案徘徊在12000至14000宗，比三月初高峰回落，看不到持续向下跌，反映社区不断有传播，所以不能够放松，否则疫情会再反弹。另外，再多三间院舍出现爆发或感染个案，涉及61个院友和员工，在第五波疫情下已经有3501个院舍人士死亡。元朗潭尾的第一期社区隔离设施下午举行交接仪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联办副主任谭铁牛、负责建设的中建国际集团主席颜建国和无上借出地皮的新鸿基执行董事郭基辉等出席。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说，中建国际已经完成6个社区隔离设施项目，前后只是需要3个多星期，对此感到感动、感激和感恩，衷心感谢建筑团队。他说，连同潭尾的设施将会提供大约20000个床位，稍后启动位于竹篙湾和启德的较长期性设施，会再增加20000个床位。谭铁牛致辞的时候说，目前进入抗疫关键时期，建设好设施只是第一步，后续要维护好、管理好和使用好，真正做到物尽其用。香港邮政宣布，下星期一起，全线120间邮政局在星期一至五回复正常开门时间，但会继续在下午4点关闭。星期六营业时间亦都回复正常。邮政总局和尖沙咀邮政局会继续在下午1点关闭。邮政总局星期日继续关闭，流动邮政局亦都会恢复正常服务。香港邮政亦都会在同日恢复本地邮政速递、本地包裹服务和每日的邮箱收信服务。市民如果有查询，可以致电香港邮政热线2921-2222。香港邮政说，因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或者和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而缺勤的员工已经陆续恢复执勤，早前面对的严峻人力情况已经逐步舒缓。新一期8000几个居屋和白表居屋第二市场计划今晚7点截止申请，陆续有市民到乐富房委会客户中心递交表格。有房委会委员预期受疫情影响，或者会影响市民的申请意欲，但今期居屋不少位处市区，预期申请宗数会达到24000至25000，和上一期差不多。截至昨日下午5点，乐富客户中心累计收到12800份居屋或者白居二申请表，网上申请累计收到大约194000份的居屋申请。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明天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明天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星期六温暖潮湿，下周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近住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屯门亨氏会路因为爆水管，现在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今次受到爆水管影响，屯门亨氏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的全线仍然封闭。另外在黄竹坑道有道路工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之间的一段中线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谈自由，其他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何巨业。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11嘅。咁啊，何巨业喺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一位嘅嘉宾啦，香港中医中药界联合总会嘅会长啦李应生倾紧嘅，主要就系提到咧，而家中医咧喺香港成个抗疫上面咧担当紧啲乜嘢角色啦。咁头先亦都提到一样咧，就系譬如而家喺医管局嘅一啲诊疗嘅服务入边咧，主要咧都系靠即系以之前啊吓曾经之前啊系有大概即系300多位咧系聘用咗嘅中医咧去提供服务嘅啫，咁样咁就冇其他嘅即系私家嘅中医去到参与嘅，咁但系实际上佢可以做到啲咩嘢咧咁样？ 其实陈燕平，我又觉得头先李护长你都讲过咧，其实而家都差唔多靠紧18區嘅中医诊所嗰啲嘅中医。医生系帮手嘅，咁其实就我谂都好好嘅啦，有18區。咁但系其实坊间咧有唔少更加喺地区嘅中医，更加同啲市民接触得更多嘅，好多时大家都睇中医，都可能喺附近隔篱嘅啲嘅中医。咁其实呢啲嘅私家嘅中医咧，仲有冇啲渠道佢可以往后再参加呢个抗疫，或者帮帮可能在家隔离啊，或者呢啲或者已经系阴性之后，可能想做一啲长远啲嘅所谓嘅康复嘅呢啲处理治疗嘅人士咧，咁其实私家嘅中医会唔会更多嘅参与空间咧？ 不如我哋电话旁边又即刻请翻阿李应生出嚟啊！李应生你好。 你好， 系嗱，头先就讲到一个问题啦，究竟喺个社区入边咧，据你所知，而家私家嘅中医咧，佢哋喺成个抗疫上面嘅参与系点样噶？ 嗱，私家话明私人啦，咁佢梗系个别自己做啦，即系唔系一个机构去统筹啦。咁中医咧，其实咩症佢哋都会睇嘅，即系好似今次呢、這个新冠肺炎咁样啦。咁有啲求診嘅病人呢，當然如果佢發現佢係真係發高燒啊咩嘅呢，當然係如果嚴重嘅一定係轉介去醫院㗎啦，呢、這個唔使講㗎啦。咁、如果係輕症嗰啲，即係類似係嗰、那個啲初覺嗰啲呢，個病徵輕微嘅，咁當然佢都可以開啲藥俾你食嘅。呢、這個其實喺臨床效症裏面呢，即係如果係覺得輕症嗰啲呢，中藥確實係會幫到手嘅。咁你話另外咧喺18區嗰度咧， 话就系有同康复嗰啲系免费嘅，咁我谂佢其他嘅证嘅时候咧，佢都会睇嘅，佢唔会因为某啲证佢唔睇嘅。即系讲十八区嗰度咧，讲嗰十次咧系免费，即系特别系政府资助免费去睇嗰啲康复者嘅啫。咁再至于你话点样参与咧？其实而家都好好噶啦，啱政府咧拨咗喺嗰个中医药发展基金里边咧，都拨咗啲钱出嚟咧。就是俾嗰啲中醫師去為家居隔離嗰啲確診人士咧作一次嘅免費診症，遙距診症啦，即係當然佢要識得用嗰個 WhatsApp 視像去診啦。咁同埋咧有四次嘅免費送藥服務俾佢嘅，唔係四劑一次免費送俾佢。咁通常輕症咧，因為家居隔離得嘅當然係輕症啦，如果重症佢唔可能喺家居嗰度隔離啦。咁就一般嘅醫師咧都覺得其實四日嘅藥咧。一般咧都会系缓和，同埋都会好转噶啦。 呢个嘅服务就系叫做中医药遥距诊疗计划啦。佢系特别系中医药发展基金咧特别拨钱出嚟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当初有冇话即系花咗几耐？据你所知咧，知唔知花咗几耐时间先至可以揾到中医药发展基金佢拨款咧？系咪今次嘅拨款个情况都好似迅速咗啊？ 系啊，今次拨款系好快噶啦。因为其实呢坊间呢就算冇政府资助都好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呢就是、做緊一个疑诊遥距服务嘅。据我知道呢浸会大学有啦，佢亦都有其他嘅基金资助咗佢啦，听讲佢都睇咗唔少嘅。咁喺坊间里面呢都有疑诊嘅有啲机构，不过呢就比较唔係话大規模啦，可能讲緊几百啊两三千啊咁样。就唔係一個好大規模嘅，咁即係有個有計劃去統籌咁樣嘅。咁今次呢個呢就係比較有計劃都去統籌啦。我哋徵求咗有暫時嚟講呢都有200個醫師係參與啦。咁同埋呢就會有我哋承諾咗呢可以睇20000個名額咁樣嘅。 其實據你所了解就係中醫藥發展基金呢佢係預留咗一啲嘅資金就做抗疫防疫相關嘅項目啦。除咗呢個之外呢呢、這個基金仲做咗啲咩嘢知唔知 個基金呢其實就話明係發展基金嘛。咁佢唔係專係做防即係、就是、防疫抗疫嘅工作嘅。即、係譬如對於行業發展啊講座啊培訓啊等等，同埋對於譬如中藥嘅藥廠嘅設備添置啊譬如而家話嗰個 GMP 藥廠嘅提升啊中成藥註冊等等嘅化驗啊等等，即係好多唔同嘅方向，總之對中藥發展有幫助呢個基金都會撥啲錢出嚟係資助嘅。但係咁啱呢就係喺呢個防疫抗疫工作裏面呢係亦都好需要好緊急地需要一啲資金，譬如添置一啲中醫師嘅防備設備啊譬如好似提供一啲抗疫嘅藥物啊等等，咁都係需要呢個抗疫基金呢係撥啲錢。其實喺去年呢都有拍咗一啲防疫抗疫嘅短片嘅，裏面都包括咗教啲市民譬如服用啲咩湯水啊對呢、這個新冠肺炎嘅認識啊對於推拿方面有咩幫助啊運譬如八段錦啊或者係有關嘅運動啊對於呢、這個防疫方面啊對於強身啊有咩幫助等等。其實拍咗5短片，而家都擺咗喺 YouTube 網上。 咁李會長啊，咁聽落咧，其實今次一個好好嘅機遇咧，俾到中醫咧，就係第一啊，就喺社會上面更加俾人認識多啲啦，同埋即係抗疫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會唔會你有如果睇到你今次咧，你哋有個咁有組織嘅工作啦？其實亦都睇到咧，亦都有可能有唔同嘅機構，亦都提供緊咧中醫嘅一啲嘅診療啊，或者一啲服務。其實會唔會有機會組織到大家？一个意见的交流，甚至乎将这个经验再总结，可以从中医的服务角度可以令到往后将我们香港的医疗的服务可以更即你觉得可以帮助更加推动得好，还有也都帮助你们 再往后推动这个中医药的发展，其实这个基金会不会又可以藉这个机会可以做得更加多东 西呢？会的，其实这个基金是公开给香港所有的中醫藥團體呢，就算是個人都好呢，如果你是對於中醫藥有即係有貢獻嘅，係值得嘅， 都可以去申請嘅。咁我覺得咧，其實係可以，你講得好好嘅，有一個平台，大家去交流，譬如多啲嘅論壇啊，或者係嗰啲座談啊咁樣咧，係大家交流意見之餘咧，仲可以增進咗嗰、那個技術嘅提升嘅。我覺得係你呢個建議都係好好，其實都有做緊嘅坊間，不過疫情關係咧，就實體嘅會議咧，你都知道減少咗好多啦。咁啊，線上會議咧，佢哋係不嬲都係有做，不過線上參與嘅人數咧就都多，但係可能個交流咧就比較上即係、就是、隔咗一重咯，就比較唔同實體嘅會議咁實在咯嚇。 嗱，李醫生，最後我亦都想問咧，就係、是、因為喺內地咧，以中醫藥去處理疫症咧，個成效咧係獲得承認嘅嚇，亦都係顯著嘅咁樣。咁而家咧，亦都係將呢個經驗咧帶嚟香港啦。咁亦都除咗有即係香港嘅中醫師之外啦，亦都有內地嘅中醫藥專家咧嚟到香港，佢哋亦都係參與咗，譬如亞博館啊，或者係其他一啲嘅設施咧嘅治療嘅，你點樣去評估今次呢一個做法對於中醫藥喺香港嘅發展會帶嚟啲乜嘢影響，同埋對於中西醫嘅協作，你點評估今次嘅影響會係點樣咧？ 嗱，第一咧，講中西醫協作先啦。咁因為咧，香港嘅法例咧，即係中醫通常咧就係用翻中醫藥，佢就唔會用到西藥嘅。即係呢個法例規定，即係中醫只可以純粹用中藥去治療啦，同埋即係儀器嗰啲，佢都即係比較少用嘅。咁喺內地又唔同啦，因為內地咧不嬲咧都行緊呢個中西醫協作，咁佢中醫可以使用嘅方便程度咧係比香港係多好多嘅。咁所以佢哋嘅臨床實證咧係一定係好過香港好多噶啦。咁因為我哋香港喺回歸之後先有中醫藥條例咧，對於中醫藥規管咧，其實我哋行咗20多年。而家就係叫做都上曬軌道，就比較成熟啲。咁但係內地已經係仲更加耐啲啦。咁所以當然係唔同。咁有內地嘅專家嚟到香港係幫手咧，咁肯定係對香港嘅中藥咧係有一個提升嘅作用嘅。因為佢哋嘅經驗豐富嘛，因為內地人口又多啦，個遇到嘅症狀亦多啦，佢嘅經驗啊、臨床啊等等咧，一定係比香港多嘅。咁所以如果係有專家嚟到香港，係同我哋香港啲醫師做一個交流，或者做一個培訓，將佢經驗分享咧，我覺得對香港推動香港嘅中醫藥咧，係一定有莫大嘅幫助。 好啊，李應生，多謝曬你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李應生咧係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會嘅會長嚟嘅，電話號碼1872311。今次喺抗疫上面啊，中西醫嘅大家點睇佢哋各自嘅角色同埋協作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 香港電台抗疫小錦囊， 政府公布咗最新疫苗接種安排，你知唔知啊？ 梗係知啦，18歲至59歲人士如果已經接種了兩劑新冠疫苗滿3個月，而家就可以網上預約接種第三劑疫苗。 而12歲或以上免疫力弱人士可以在網上預約接種第四劑疫苗，但是記得需要在接種第三劑疫苗之後相隔3個月才可以接種。 按時接種新冠疫苗可以提升身體的保護能力，為了保護自己和身邊的人，即刻去 booking.covidvaccine.gov.hk 預約吧。 打齐针护香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何巨業啊，講到咧係中醫藥嘅專家啦，原來而家都喺亞博館嗰度咧，每日參與巡訪啦。咁可能咧有一啲嘅人士都會有個疑問，咁但係香港咧始終係一個西醫主導嘅一個咁嘅體系噶嘛。咁究竟兩者之間大家都同喺同一個地點去到服務，咁究竟點樣去互相協作咧嚇？ 係啊，其實更加重點就係點樣去發揮更最大嘅效能咧？又等啲病人又容易啲即係接受一啲嘅意見咧，咁呢個可能真係要 深入探讨下。 嗱、嗯，刚才咧喺卫生防护中心以及系医管局嘅联合嘅记者会上面咧，咁啊医管局嘅李立宇医生都有提过嘅，即系佢哋喺亚博嗰度咧都有一啲嘅指引嘅，即系譬如如果佢哋要用药嘅时候咧，有可能都需要系睇咗个血液嘅报告啊，然之后先至处方药物嘅。咁但系具体嚟讲系点样做嘅咧？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嘅嘉宾就系黄谭志焕，系港大医学院嘅荣誉教授，亦都曾经担任过医管局嘅行政总裁嘅。啊，黄谭志焕你好。 嗯，大家好。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即系以按照你所知同埋你嘅经验咧，喺一个西医主导嘅治疗机构，咁中医佢哋譬如要去开药啊等等咁样咧，其实究竟系点样去融合，点样去做法嘅咧？即系会唔会系话可能系中医开药都一定要系问过佢嗰个主诊医生，等佢嗰个主诊医生批准咗，先至会去可以俾到啲中成药佢啊？定系点样做嘅咧？ 其实即系如果喺即系国内啦，咁就而家今趟就系第二次嘅大嘅即系爆发啦，有病啦，即系我哋睇翻，如果系沙士嗰阵啦，2003年咧，就已经就系咁样做法，就系、是、中西合作协作嘅。咁我哋喺香港当时咧，沙士嗰阵都邀请咗广东省中医院两个教授嚟啦。咁我哋都係同一樣方法，即係我哋啲喺醫院裏面嘅西醫，就算係喺深切治療部啊，或者好嚴重嗰啲病嗰啲病房裏面呢，就同個中醫大家一齊睇病人，就一齊商量到底佢而家呢個情況之下點樣去醫呢。咁大陸嗰啲即係中醫呢，就佢哋其實就係讀出好多叫做讀中西結合嘅，即係佢哋對西醫所有嗰啲檢測啊，我哋嗰啲即係驗血啊，你正話講啲報告啊嗰啲咧，佢哋全部都識睇嘅。即係咁，於是咧就佢哋喺上高已經有個經驗啦。咁所以如果而家特首請話中國嗰個專家隊落嚟咁樣樣，即係而家已經係張明德嗰個副院長，即係廣州中醫藥大學 張中 長係，係就係張明德 係 嚇。相中得 ，OK， 系啦，咁然后就即系佢哋根本上佢哋有晒嗰啲即系今趟即系新冠嗰啲病情嘅经验咯，咁所以变咗就系佢哋可以即系同大家沟通咯。咁但系而家即系根本上都有几个中医落咗嚟噶吓，即系佢哋，但系喺而家呢个世博嗰度咧，佢哋就未曾即系有。即係機會，即係同啲西醫一起去睇啲病人咯。咁所以呢個其實要一啲時間大家磨合嘅。咁但係就即係應該要快啦，因為如果即係特首係想我哋話減死亡嚇，即係減重症嘅時間咧，你就會睇到就話我哋而家你每日430去聽嗰啲數字啦，我哋冇減到啊。 系啊， 咁所以变咗未？即系话我哋系当然，我哋好希望就嚟会睇到，即系食咗啲西药系咪会减到咧？咁啊，今日有一个死嘅都系食咗呢啲西药嘅，咁所以变咗我哋就要有个需要咧，就系、是、要快脆啲，就系将啲中医中药加落去。 系啊， 点解咁做咧？就系、是、要解释翻咧，就系话其实已经有好多好多研究报告出咗嚟， 系 即系如果我哋中西结合。一齊用加埋啲中藥落去咧，個死亡咧係跌好多嘅。 係啊，黃譚詩緩嚇，好。 係啊，黃教授啊，正正咧就聽到你都啱啱講出個重點，就係中西結合咧，其實係以往有啲數字你睇到咧，係有減重症啊。減死亡嘅一個好好嘅結果嘅，咁正正而我諗沙士嗰陣咧，似乎咧就係可能都係有幾位嘅專家嚟到香港，就咁就商議一啲好特別嘅個案啦，講啲原則嘅嘢。咁嚟緊希望咧，我哋病人多啊嘛，個案多，咁其實咧就更加多需要更加多內地嘅啲中醫嘅專家落嚟。咁其實咧就好會唔會個做法同以前就好不同啊？可能佢哋要更加要直接參與一啲嘅診斷， 但係都一定係要合作嘅，因為我哋即係香港即係做中醫，就算我哋有個比較特別嘅註冊牌子，佢哋即係佢哋都唔可以做西醫嗰啲嘢噶嘛。咁、所以變咗佢哋都係要同埋西醫合作。咁但係咧，即係特首成日講話第一二層啊嘛，第一二層就係譬如話喺伊麗莎白醫院啊，或者我哋啲定點醫院嗰啲即係地方嘅話咧，咁我哋嘅西醫係好清晰喺嗰度係睇緊病人㗎，咁所以就一定要。要去那些地方跟他们一起谈看看怎样医咯。 哦，咁樣變咗就更加啦，需要而家嚟緊咧，要準備好一個好嘅即係協作嘅模式，或者嗰個體系會唔會需要有啲嘅調整咧？等雙方中醫西醫可以一齊融合得快啲，甚或乎我頭先都聽到李會長講咧，其實係可能喺中醫喺使用呢啲嘅器儀器上面咧，可能都有啲限制嘅，咁可能仍然係要西醫嘅專業去處理儀器咁等啲結果咁大家分享。 咁 呢啲係咪需要 係咪沙士嗰陣我哋都係咁噶？咁儀器總之西醫用嗰啲嘢就全部西醫用。咁然後大家討論啫嘛，即係話其實即係如果大陸咧，譬如話張伯禮院士好叻嘅，佢用視像同大家討論啫嘛，即係呢個病人咁樣，你覺得應該用咩藥咧？你覺得應該嗱西醫用咗呢啲啦，咁我哋可唔可以加呢啲落去咧？咁樣啫嘛，咁所以變咗有經驗討論到，睇到個病例，睇到嗰啲西醫嗰啲報告，咁就可以做得到噶。 哦，咁其實即係大家都期望就點樣用好中醫啦。我諗大家都覺得今時今日有中醫。內地的中醫的專家來支援是一件好事來的，我們應該都是很感謝、 但 是怎樣用得好，雙方怎樣去結合得好呢？其實這個真的 我相信香港的專家都在想方法，但是在你那裡重點在哪裡呢？ 重點就是你今次說的就是、特首說的第一、二層，咁就呢個未做，所以要快啲做。第三、四層呢就開始咗少少喺亞博嗰度，但係都係做得未夠好，所以但係嗰、那個所以嗰、那個覆蓋面係未夠。咁然後仲要咧，就今日即係局長都有提到嘅，就係、一樣嘢其實係中醫係一流嘅，我哋所謂治未病就預防啦。咁、我哋呢樣嘢咧，其實喺大陸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尤其是前線嗰啲工作人員啊，我哋要睇下我哋啲清潔人員啊、保安啊、我哋啲社工義工啊，就算醫管局自己啲員工都20%+係感染嘅。咁你其實點解唔可以預防到呢？喺大陸係預防到嘅，佢哋所有啲人都有預防劑俾佢哋食嘅，翻工就派藥噶啦。咁點解我哋唔做呢樣嘢咧？佢哋喺譬如喺武漢咁，你見到佢哋就係一煲藥拎出嚟，咁啲人畢一碗咁啊飲咗先開工咁樣。咁其實係好好嘅。咁我哋就係一樣啦。沙士嗰陣咧，我哋喺廣華醫院試過嘅。即係梁炳忠教授啦，咁就嗰陣時就同埋廣華醫院嗰啲中醫就合作，就定咗嗰啲預防方，咁又派俾即係用咗啲果粒劑啦，咁就要做個問卷睇下你個即係寒定熱嗰啲咁樣樣啦，咁然後就分咗你係邊類嘅藥，咁就拎翻屋企，你咪幾時你咪沖嚟飲咯。咁變咗呢個其實係應該即刻可以做，因為你如果我哋話減三樣嘢嘛，一個係減感染啊嘛，咁我哋自己做嘢前線工作者都減唔到感染嘅話，咁我哋點得啫？我根本上未做到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非常之重要咯。 嗱，根據特首所講咧，其實呢啲嘅防疫湯包啦，而家醫管局亦都有一啲嘅人員係飲用緊嘅，咁同埋政府咧亦都係希望幫佢哋攞到豁免嘅。 對唔住啊，我聽唔到佢講，我亦知道冇。 佢尋日喺個答問大會度有講過話，醫管局有一啲嘅人士飲用，即係可能係部分私下用啦。不過咧，黃譚志雲，反而我想即係問翻，或者係市民咧都會想知道嘅，就係、是究竟當中西醫一齊喺同一個地方去診治嘅時候，喺個用藥上面其實點樣去互相協調咧？尤其是大家以往一路都話咧，就係中藥西藥咧唔好夾埋一齊去食啊嘛。咁點樣去判斷，或者係一般嚟講，而家指引係點樣做去判斷到底應該係俾中藥佢啊、西藥佢啊，定係點樣好嘅咧？ 嗱，其實中西藥有冇相沖嗰啲咧？我喺醫管局做嗰陣咧，就已經我哋有一個 database 嘅， 係， 即係我哋其實係有嘅，即係話揾曬啲資料，即係邊隻西藥會同邊隻中藥會相沖嘅。咁所以如果你想開藥嘅時間，你驚嘅話，你咪上個 database 抄一抄咯，咁咪知道有冇咯。咁好多我哋都知道嘅，譬如話嗰啲活血化瘀藥，可能就同我哋嗰啲薄血藥咧就有相沖噶啦。咁我哋啲西醫都識嘅，咁所以變咗其實係完全知道嘅。咁佢哋喺大陸又係好清楚噶嘛，所以佢亦知道即係你用緊咩西藥，我哋即係啲中藥咧就唔用得咁樣。咁所以好清晰嘅，呢、這個完全都唔係問題嚟嘅。即係同埋你喺呢個咩度嗰陣時都係咁做啦，即係話沙士嗰陣都係咁做啦。咁係完全可以嘅。 好啊，多谢晒你啊，黄谭志焕，讲咗你嘅经验，唔该晒吓。黄谭志焕咧系港大医学院嘅荣誉教授，我谂学嘅嘢特别讲到即系沙士期间啦吓，点样协作啦。咁其实而家系一个更加大规模嘅协作啦。 冇错啦，可能我哋亦都系从中更加需要学习下 往后我哋中西医喺香港点样落地，点样协助得更好？ 嗯，跟住咧，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然之后咧有新闻天地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都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屯门乡事会路因为爆水管的关系，现在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就是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的全线暂时都是因为爆水管而封闭的。而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现在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部分地区有雨，请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305点跌103点，十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366蚊跌23蚊，阿里巴巴113.8跌3.8，美团147蚊跌9.2，药明生物69.4升4.1，中移动56蚊升1.65，友邦保险82.8跌4.5，融创中国5蚊系跌咗1蚊，京东集团241.6跌10.4，盈富基金22.14跌1.8。小米集团14.5跌咗14.5系跌咗2.8。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海音集团、信宝环球控股、天任集团、南方猛业同埋国家联合资源。五大跌幅股份系新锐医药、同方泰德、敏捷控股、融创中国同埋斗盟科技。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5。日元121.67，瑞士法郎0.932，加元1.257，人民币6.375，英镑兑美元1.319，欧元兑美元1.099，澳元兑美元0.749，新西兰元兑美元0.696。港金系报18,13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45.5美元，卖出价系1,945.68美元。港汇指数报95.7，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近分域街，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去到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油站，龙翔道的龙尾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九龙路面方面，现在沿着观塘道去龙翔道近着彩石里那段就比较多车的。新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现在交通都繁忙，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着新墟那段就较为多车的。屯门乡事会路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那段现在就封了路的，本来经过那里的多条巴士线就需要改道行驶。港珠澳大桥因为受强风影响，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安全车速报告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社交距离措施咧将会延续至到4月20号。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 咁我相信到4月20号呢个时候咧，确诊数字应该会大幅回落。 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 我哋唯一唔开心嘅系政府佢用咗一个唔系好公平嘅标准，佢 set 我哋第几阶段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

好颠覆咁样，好反复咁样做，咁做到差唔多系我要理解啦，我记得翻咧就差唔多2010、2011年咧、 嗯， 其实咧仲要有修订咧，点解咧？因为咧就增加密度，将啲地咧就尽量去住宅加密，咁所以因为都系要追个房屋嘅供应嘅问题，咁其实但系咧整体个调子都不变噶。因为点解咧？成个我哋叫做起动九龙东啊，呢个咧我谂大家都记得噶啦，听电台啊，听个时事节目讲好多噶啦。咁其实重点系咩咧？将成个九龙湾啦、启德啦，甚至乎系联合埋成个观塘区咧，变咗一个核心商业区。咁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定位嚟噶。咁呢个定位经过廿多年嘅讨论，喺规划上、喺客观地、技术上系已经定调。只不過裏面就要唔可以淨係商業嘅，一定要有埋人口居住嘅，有一個平衡嘅社區嘅。咁所以咧就變成咗而家啟德我哋嘅核心區裏面而家嘅佈局啦。咁但係似乎政府又好似有啲動作喎。 係啊，係啊，因為咧就係啟德咧有五塊嘅商業地啦。咁政府咧就建議咧係改劃成為住宅嘅。其實呢一個嘅建議咧，舊年已經係提出咗㗎啦。咁但係因為所有嘅改劃啦，都要去城規會嘅。咁其實呢五塊嘅商業地，如果改劃住宅嘅時候，可以提供到幾多個單位咧？就計過數啊，係6020个嘅嚇。 係啊，唔少咯，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咧，呢五幅地嘅位置咧，系喺边一度咧？其中咧有两块咧，就系近邮轮码头，即系以前嘅旧跑道咧嘅前面嗰个嘅位置嘅，新出嚟嗰个位置嘅。另外咧，嗰几块咧就系贴近翻而家大概系应该差唔多土瓜湾同埋九龙城之间嗰个位置。嗰、那個地方啦， 係 啦嚇。咁嗱，咁呢五幅嘅商業地，佢建議改劃，頭先都提咗啦，就係佢能夠提供到咧6020个嘅單位喺度。咁但係咧，近日去到城規會啦，係收集公眾意見嘅時候咧，就惹嚟反對嘅聲音啦。咁特別咧就係地產建設商會啊，佢哋咧係遞交咗個意見書，咁就話咧呢個修訂咧係會嚴重削減咧啟德區嘅商業樓面同埋咧。是会危害到启德作为香港第二个核心商业区的角色，同埋亦都强调咧，就系话呢类嘅大型发展计划咧，需时系几十年，唔应该被短期嘅经济波动而影响。不过咧，阿何巨业，即系我哋去倾呢个议题嘅时候咧，系咪都应该要考虑翻？即系当然啦，即系成个嘅规划咧，就花咗好多时间啦，亦都做咗好多嘅咨询啦。咁但系毕竟咧，一个长期几十年嘅一个规划咧，亦都会随住整个经济嘅发展方向咧转变咧，而可能需要转变噶嘛。譬如我哋即系近年唔单止系讲紧起动九龙东啦，亦都系讲紧咧喺北部嘅有一啲嘅发展啦， 吓，即系点样 去系啦，同埋点样去融入成个大湾区啦，咁样咁甚至就系我哋一啲嘅譬如商业或者其他用途嘅地带咧，可能都要再谂清楚个布局。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如果我哋系基于即系不同嘅原因，包括系为咗增加一个住宅单位嘅地皮嘅供应啦，而将嗰啲嘅地方改划，佢系咪真系完全不可以咧？ 我同意嘅，因为作为呢方面嘅专业啦，其实咧城市规划咧首先我要理解城市规划咧要规划系规划未来嘅。咁但係隨住個經濟或者時日嘅變化呢，我哋真係會有變化，咁我哋其實呢就要動態嘅。但係我哋亦都要諗下，其實成個規劃嘅核心原意嗰、那個我哋嘅基本理念有冇大動搖先。如果個背景譬如而家已經係經濟式微啦，我哋嘅工業已經係可以好多回復返20-30年前我哋出現個狀況，經濟北移啦，咁傳統嘅工業區真係冇用喎。咁就我哋需要調整個規劃，但係而家我哋睇翻咧喺啟德成個核心區裏邊啦，或者啲新發展區啦，其實而家個定調咧，我哋仍然係維持住一個商業區為一個核心，亦都係仍然我哋叫做第二個嘅核心商業區嚟噶嘛，香港嘅呢個冇變嘅話咧，我哋就應該係要用呢個圍繞住呢個原則去諗個所有嘅調整。嗱，調整係可以嘅，調整得嚟咧唔可以動搖到呢個嘅。原有嘅我哋叫做規劃嘅原意啊，當然我哋可以優化佢，或者隨著一啲嘅需要有微調。咁所以咧，我個人嚟講咧，都覺得我可以諗下啲土地係適當地去調整，但係 今次五塊土地轉曬住宅，係咪一個恰當嘅做法咧？啊，我哋又背後又要理解一個動我相信一個動機係咩咧？其實我哋想追翻啲嘅住宅供應啦，大家都明白。似乎一講到住宅供應咧，大家都覺得啊，這個、已經係唔可以抗拒嘅一個理由嚟㗎啦。咁但係我又要諗翻作為規劃角度、發展角度，嗰塊地得出嚟嘅住宅係咪真係解決緊我哋而家面對緊嘅住宅危機咧？係咪可以嗰六千幾個單位喺嗰度悉數，真係幫到我哋而家最需要幫助嘅一啲嘅中產基層市民嘅居住問題咧？嗱，咁我哋呢個要從呢個角度要兩邊睇件事。是不是找到个平衡点啦，我哋真係值得要找啲业内人士啊专家去真係要认真讨论下。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呢同我哋倾倾㗎。电话旁边呢我请嚟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㗎。梁志坚你好。 是 你好，是。嗱，不如呢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你哋地产建设商会会系反对嗰五幅商业地嘅改划呢？ 嗱，因为点解呢，我哋啲会员呢在政府投地的时候呢，即是拎地出来投的时候呢，规划了哪些地区是商业，哪些地区是住宅，亦都认定呢这个是一个decentralized 的地区来的。咁既然是 decentralized 呢，即是说那时认为中环那些住宅这个商业太多了，应该呢跑满，应该呢就要 decentralized。咁而家政府亦都認定咗咧，呢個地區咧係 decentralized 嘅。咁所以我哋啲會員咧，有地拎出嚟投嘅時候，係講明係住宅，佢哋咪投住宅咯；有商業嘅咪投商業咯。但係而家嘅問題咧，政府咧就係、我認為咧就係、會唔會係太短視啊？因為而家雖然我哋都了解咧，住宅嘅需求係有喺度，但係你基于你好初期嘅时候，呢、這个启德嗰度咧都系属于 CBD 区嚟噶嘛，咁系属于将中环嗰啲写字楼啊，或者搬过去嗰边，亦都系因为嗰个邮轮码头喺度咧，亦都要有需要有啲酒店，亦都要需要有啲写字楼喺度，咁所以咧整个规划咧。是研究了一段时间就拎出来，咁亦都政府拎出来话俾我哋啲会员听去投地做住宅嗰啲啦，亦都好多嘅设备喺度，包括有呢个monorail 啊,monorail 有其他嘅巴士啊，无人驾驶巴士啊，即係好多嘅交通嘅嘢含量嘅设备喺度。咁而家呢就讲句咩啲咧，就你而家氹晒啲发展商咧，就投咗地，住宅地喺度啦，将其他个配套嘅嘢咧，就冚唪唥飞咗去，咁就系唔系有一啲所谓朝令夕改嘅嘢咧？所以我哋啲会员咧就好担心。喂，你既然呢、這个，因为亦都有游轮喺度，亦都有游轮嘅需要嘅嘢咧，有个配套喺度噶嘛？咁你將來雖然好彩咧，就而家呢個遊輪咧係政府去做咧，有嗰陣時出嚟俾咗私人做嘅話，你咪即係害死嗰個投租標嗰、那個。咁即係個個都睇咗你政府成個規劃出嚟係咁嘅，咁佢哋跟住去做。去到而家你話我要轉變啦，咁有一陣冚唪唥全部都轉曬住宅，冚唪唥都住宅咧，咁變咗將來嗰陣嗰啲人。点样出嚟？喺嗰个条跑道出嚟，翻工咧，同埋仲有咧，过往咧，若果有啲商业喺度咧，佢哋有啲地方可以容纳到有啲住宅嘅人喺嗰度翻工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商会咧就认为，值得有商榷嘅地方，所以我哋商会咧都喺2月10号咧都写咗封信俾政府，系反对佢将所有嗰啲商业嗰啲转咗做住宅。 嗯，不過梁志堅我都想問，即係當然啦，即係地產發展商佢哋對於嗰塊地嘅規劃咧，由於一早係公布咗咁樣啦，變咗佢哋投資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預期喺度嘅。但係如果我哋再睇翻咧，嗰五塊地咧，其中咧，譬如喺即係有一幅咧，即係二 A 區咧，佢係曾經留過標嘅。另外一個咧係靠近郵輪碼頭咧嗰、那個四 C 嘅四號地盤咧，就係搭咗訂之後咧留標，而家都即係都仲係即係未能够再推出嘅嗱，咁其实流标呢个会唔会亦都系反映咗咧？就系嗰个市场嘅对于嗰个地嘅一啲嘅需求咧。咁同埋，如果当佢流咗标嘅时候，咁政府都觉得佢唔能够达到佢心目中嘅价，咁所以先至会流标嘅时候，会唔会亦都系可以俾政府有一个空间去改造其他嘅一啲嘅地块嘅用途咧，从而达到佢嗰个地皮嘅价值咧？ 嗱，纯粹系。在你策划的时候怎么做事、所谓流标个个落标的如果你这个是商业的他就想着商业的方式去处理落什么标落什么价钱他个个人落了个价钱呢就算是最高好最低好那个都是一个市面的价钱来你现在政府呢就要求要我要爱我的自己价钱那你这个价钱给不到你就流标不是没人落标给不到价这样而已咁啊，所謂價錢咧，就係、是、自由社會，邊個肯落咩價錢，嗰、那個個睇法係點樣？佢唔係話嗰度冇人中意喺度做酒店喎，唔係話冇人中意喺度做商業喎。不，你政府要求嗰個價錢係高過嗰啲落標嘅人嗰、那個嗰、那個睇法啫嘛。最清楚咧就係、是、嗰、那個落價咧，就係、是、嗰個市價嚟。你政府你認為嗰個唔係我政府要嘅價？而是政府都要个价是特别处理的。那变了就是没人中标咯。 梁志堅啊，我想其实刚才你讲出一个我就理解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啲发展商可能对当其时可能以前买地嗰阵呢对个长远嘅规划嘅预期呢或者其他嘅配套预期就係咁啦。而家呢有突变呢就好似对你哋影响好大啦对当其时嘅发展买咗地嘅发展商。但我想又睇下呢其实你哋系担心嗰度多咗住宅供应啊又或者係從一個整體嘅角度、規劃角度，覺得如果商業用途係對個社區重要，或者對甚至乎對呢個嘅區域嘅發展重要，即係嗱，坦白講，就係市民都想理解多啲嘅，即係係唔同嘅角度嚟嘅。 嗯， 我嘅睇法咧就咁樣，即係整個規劃，政府經過十幾廿年嘅研究，就規劃咗出嚟，咁就跟住咁行。你而家政府咧就好多嘢，政府都係一行就行咗。我住宅先，咁你而家甚至冇好多嘢都系你而家包括呢、這个将军澳啊，呢、這个地嗰边都系未有商业，但系一做到咁上下咧，嗰啲商业就一定要嚟噶啦，咁都系依咗个规划嘅。咁你而家冇咗啲商业，咁嗰啲咪冚唪唥？我成日都话你再多五幅都系住宅嘅。都是喂，你攞到五幅住宅出嚟，都是挽救唔到嗰個住宅嘅需要嘅。 係。 咁但係咧，你因為整個規劃係有商業有其他嘅嘢，係大家有個配套喺度，而且有啲商業喺度咧，可以容納到有啲入嚟住嘅，可以喺度揾到職業啊嘛，唔需要話冚唪唥，你再做埋住宅咧，咪成堆咁樣冚唪唥，將來你用乜嘢方式將呢班人？騰到佢出嚟翻工咧，冚唪唥去周圍去翻工咧，因為已經嗰度做咗嘅嘢，而家政府咧 monolayer 又唔做啦，其他嘢唔做啦，用乜嗱？而家咧買咗地做住宅，嗰啲purchaser 咧，嗰啲 developer 咧，係聯名咧，係組織咗間公司，係預備同政府講清楚睇下點，因為你冚咗人入嚟，即係唔單止係第一次嘅，而係你氹曬啲調嗰度埋入嚟。咁你而家再加多啲咧，咁你若果你真係話樣樣都有嘅，就大家都冇問題啦。你情我願，你入嚟噶嘛。咁原來我入嚟嘅時候知道有咁多嘢嘅，原來入咗嚟之後冇曬。 我反而咧就我從市民嘅角度諗啊，其實咧。 如果政府真的再拎翻嗰啲地出嚟当商业用途去卖，其实即系站喺香港发展商睇个香港经济角度，其实真的是不是仍然是有价值咧？会不会你哋继续都会去发展佢咧？嗱，咁即系好反映到将来社会大家嘅期望啦。咁我或者梁生，你可唔可以又俾啲睇法我哋？ 嗱，我嘅睇法咧就系、无论点一个规划咗出嚟嘅嘢，梗系预定晒嗰样其他嘢。而家就因为有疫情啊，嗰样其他嘢喺度影响咗嗰个经济。咁个个要落嚟投资嘅咧，梗系要睇当时嘅环境嘅。咁你而家政府已经规划咗个嘢喺度，你而家咧嗰个价钱唔得，佢有人投标噶，有人落标噶，唔系冇人落标喎。咁你有人落标，咁你政府你话我要睇住，我要买呢个价钱，我先肯放出嚟噶。嗱呢样咧就变咗咧，唔系一个公平嘅做法，应该嚟计系当地嗰个市值系咩，你就俾咩价？你政府唔系我系要揦住呢价先肯放。咁啊变咗政府同掉一粒嚟咧，就变咗我就俾你探咗落嚟啦。原来咧，你将呢啲嘢冚唪唥转晒佢，即系大溜咗人哋嗰个入咗嚟嗰个 interest 咯。 即系其实会造成一个投资上嘅损失，系咪啊？ 系啊，咁你喂，我唔理你噶。而家个商业唔好咧，系一个短时期。如果长远都系咁样，边度仲有人嚟香港投资啊？你而家财爷都成日都话，喂，一路要将嗰个经济要搞翻好啊！咁你而家唔系，你连呢啲佢哋认为话值咩价钱肯投嘅，你政府你都唔肯俾佢。 好啊，真系一个期望嘅问题。多谢晒你啊，梁志坚，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梁志坚咧系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 府领导人会谈。外电报道，王毅是在巴基斯坦出席一连两日的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之后，从伊斯兰堡转到喀布尔。今次访问正值北京将于一星期后主持与阿富汗邻国的会议，商讨如何协助阿富汗。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本港地区多云，间中有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听日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星期六温暖潮湿，下周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在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范围仲是多车少少的，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就比较繁忙，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九龙区路面呢，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凤舞街一带呢就慢车嘅，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新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段呢亦都系比较多车嘅。而屯门乡事会路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嗰段咧需要临时封闭噶。本来经过度嘅多条巴士线，而家都要改道行驶。港珠澳大桥就因为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车速限制而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安全车速报告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啊，零食咧系要同朋友分享噶，独食易肥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嘅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冇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佢哋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嘅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佢哋嘅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嘅。嗱，咁啊，我哋頭先咧就喺度講緊啦，政府咧打算將啟德嘅五塊商業地咧就建議咧改劃為住宅嘅，總共咧可以提供嘅單位數目咧預計咧就係大概係6000伙左右，係6020伙左右。咁而嗰幾塊地咧分別係位於邊一度咧？即係有幾有其中有部分咧就係近呢個郵輪碼頭，即係舊啟德跑道咧嗰個位置。咁另外咧有几块咧就系比较邻近土瓜湾啦，同埋九龙城啦嘅地带嘅。嗱，刚才咧我哋就同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嘅主席阿梁志坚倾过啦。咁其实何巨业即系听阿梁志坚讲完之后咧，其实反而即系佢会觉得最重要就系当地产界佢哋去投启德嘅嗰啲地嘅时候咧，其实就因为你本身系画咗嗰个规划发展系点样噶嘛。咁於是咧，佢哋對於嗰度嘅發展、嗰度嘅價值咧，係有個預期嘅。如果你而家忽然之間改咗佢嗰個規劃嘅情況，就會引致到咧佢哋有一啲投資上面嘅損失啦，因為係另一回事啊嘛。同埋佢又覺得即係譬如有一啲嘅配套嚇走線咁樣，你原本講咗即係講緊嗰個環保連接系統同車站啊， 係啊 咁原本你就規劃咗喺嗰度，但係你而家就拎走咗咧，咁呢個亦都會造成他們在當初投資上面一些沒有預期到的東西可能會有所影響但調轉即何巨業又有另外一個角度是否可以這樣考量呢譬如剛才就說到那五塊的商業地裡面其中起碼有兩塊呢都是曾經流標的也都有達訂然後再拿出來也都是繼續即無人問個價不得這樣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不符理想在政府角度 不符政府理想啦，嗱咁当然地产商佢哋就会觉得咧，即系嗰啲地咧就只系值依个价嘅啫，咁样咁但系政府咧就好明显对嗰个土地嘅价格咧有一个佢嘅期望同埋预期喺度啊嘛，而调翻转其实卖地亦都系政府一个即系重要嘅收入来源啦，咁所以如果佢觉得即系嗰块地都做唔到我想你俾我嘅价嘅时候，点解我一定仲要作为一个嘅商业地去继续俾你去个市场嗰度去到投咧，横掂你都俾唔到个价。如果我睇到而家个环境，其实我更加系需要住宅地嘅时候，我推出去当做住宅地，无论是增加个住宅单位的供应，又或者甚至我再看个市场反应，可能都有另一些效果。 是啊， 系咯， 嗱，即系我哋都系一件事两面睇嘅。咁啊，头先纯粹讲咧，就反而我哋集中就喺价值嘅角度睇。我又睇价值嗰个讲下先。咁其实咧真系嘅，如果发展商当其时买地咧，即系基于个规划里边成个整体区域咧，佢预期会有一个咩嘅环境，会预期咧会有咩配套之后咧，其实你就影响紧即系嗰个楼宇嘅价值，因为等于啫，我摆喺中环喺个甲级商厦，同埋走到去讲真，我去葵涌喺个商厦系完全唔同嘅价钱，咁因为个配套问题，因为个环境问题，所以其实咧我哋理解嘅发展商系睇住政府个整体规划咧就落价，咁但系咁有。 政府的規劃就唔可就坦白講冇保證嘅，因為佢係可以係調整。當然啦，你可以係反對，咁城規會同意咗就調整咗啦。咁政府亦都冇得補償俾你嘅。喺今時今日咧，你規劃嘅改變咧，冇得補償俾任何嘅業主嘅，哪怕係發展商。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位咧，發展商可以表達佢嘅意見，佢嘅講出佢嘅心底話嘅啫。咁但係政府亦都係有一個説法嘅，我賣地梗係為香港爭取最高嘅利益啦，最好嘅回報啦。咁樣，而且以往可能係有流標，咁係咪代表個市場已經係冇需求咧？但係有一個問題，其實流標咧，正正阿梁生亦都講啊，唔係冇人投，只不過價錢未符理想。嗱，呢個咧就其實我哋都要好客觀睇，其實。嗰、那個商業地，因為係要有商業發展，你今日去投標，可能係未個區域未成熟，甚至乎全部都係地盤，其實都未睇到個成個經濟會蔓延到去或者延伸去嗰個位置住。而家已經有初步嘅商業，但係未去到嗰個規模住。咁其實係咪個時間性唔啱啫？可能係講真五年後，其實整體香港個經濟可能回復，亦都係我哋第二核心區嗰個建設整體會更成熟，咁樣。令到嗰個商業價值咧就高啦，咁嗰陣時開始投標可能係貴翻啲嘅。嗱，其實我哋一要擺開一個諗法，賣地唔一定要賣到最貴嘅。其實有陣時我哋而家翻轉頭客觀睇啦，當然喺政府緊要盡量係爭取一個最高回報，但係其實我哋社會角度係咪要將每塊地賣到最貴咧？其實每塊地越貴咧，我哋將來嘅樓價越貴。嗱，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我哋係恰當合理嘅價錢，咁所以我覺得咧。政亦都牽涉到我哋業內都講嘅，政府嘅股價係咪有時會偏高？ 嗯， 因為政府股價佢可能攞到唔同嘅基礎嘅啲嘅因素去擺落考慮，但係冇考慮到嗰陣時其實市場嘅點樣佢預期或者定位。咁所以呢個咧，我覺得咧真係唔，我反而覺得喺呢個狀況之下，就唔係話以前有冇人買，係整體個規劃上邊要有預期性，係咪呢個值得做翻個商業？嗱，我覺得有調整嘅。就做調整，但唔係一刀切咯。我個人都覺得，咦，真係唔係因為冇人要過你就以後唔可冇人要嘅，並非如此嘅。反而就係喺規劃角度諗下，今時今日最好嘅平衡點係乜嘢？要住宅嘅，但我哋要諗下，其實嗰區域嘅住宅供應，如果變翻做私樓嘅住宅嘅話，其實係邊個住呢？是咪解決到我哋而家嘅房屋供應嘅核心問題咧？ 但係呢個咧，亦都係另外一個即係要考慮嘅問題。除咗話解決嗰個核心嘅房屋需求問題啦，亦都牽涉到咧，當我哋單位多咗嘅時候，嗰、那個樓宇價格嘅影響啊嘛。如果我哋睇翻咧，暫時啊，即係如果睇翻資料咧，暫時政府即係滾存嘅做住宅地嘅即係土地入邊咧，即係賣地啊嚇。入邊咧，其實咧，九龍區咧係冇乜地嘅喎，佢最主要就係應該喺近土瓜灣嗰度有塊細嘅地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講即係九龍區嗰度比較大嘅土地咧係冇喎，但係如果當你啟德呢幾塊地擺出去嘅時候，就可以成為咗九龍區一個好主要嘅住宅嘅土地嘅供應嘅咯。咁呢個角度係唔係都可以補充到而家冇九龍區嘅地嘅不足咧？ 我就未必同意啦，因为点讲咧？如果政府一个好简单咧，去到卖住宅地嗰阵咧，就会又有个底价噶啦。咁个而家嗰个底价定系乜嘢？而家喺启德发展区里边嗰啲嘅住宅嗰、那个高价嘅作为佢底价噶啦。其实咧，永远咧就会，如果系我哋咁睇咧，你系差唔多供应紧嘅住宅咧，系差唔多同级或者更高级。 即系你意思就会比起而家启德嘅私楼嘅地咧，系越浪越高。 越浪越系一个正常嘅情况，咁未必系帮到我哋普罗市民喺九龙区嘅一啲嘅核心，我哋要求嘅房屋供应嗰种嘅级数，或者嗰种类别，或者甚至乎简单啲讲嗰个价钱。所以其实咧，我哋就唔可以咁笼统话，因为有住宅地就一定系好。我哋要平衡翻啦，系唔系嗰块地留翻长远往后嘅商业发展对个经济嘅推动力系更有意思？咁呢个同埋嗰个整体嘅规划意向，我哋唔可以净系睇一个因素。 不如咧，我哋电话旁边亦都请嚟另外嘅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倾啊，就系、是、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公司嘅董事总经理陈超国啊，陈超国你好。 系你好， 陈超国你好。 嗱，咁啊，头先咧，我哋同阿何巨业咧就倾到咧有关于即系嗰启德嗰五块嘅商业地咧，如果改划咧到住宅地咧，对于楼价嘅影响，其实你又点样去评估咧？吓，即系嗰五块地如果改造住宅去供应嘅时候，佢个楼会唔会令到嗰区嘅楼价会有一啲显著嘅变化咧？ 我自己睇咧就系嗰五幅地。对于香港整体的供应来讲呢占一个是很小的比例的。那你说有多五幅地或者少五幅地会影响香港的楼价呢，我觉得这个论据呢就未必成立的。所以就是最主要就是看回香港对于住宅的需求大一点啊，因为对于商业的楼面大一点啊，那先至决定呢应不应该是将这幅土地呢是转为住宅的用途的。 嗯，如果你刚才讲到究竟商业的楼面的需求的时候呢，九龙湾而家即或者那区啦，即是九龙湾打落去啦，嗰啲嘅地方啦，近年啊，那个嘅商业单位的需求的情况是点样呢？是不是都是有一啲嘅需求比较即供应比较多的情况出咗嚟啦？ 我哋睇翻啦，就是在东九龙嗰方面呢，商業嗰個需求呢係似乎有啲下降嘅跡象嘅。咁我哋都見到例如話喺啟德嘅商業用地推出嚟呢亦都係流標咗啦。咁即係證明發展商出嘅價錢呢就未符合政府嗰個要求啦。咁呢個亦都係反映到對於需求嗰方面呢係有所保留嘅。咁亦都睇到啦，就政府早幾年推行嗰、那個東九龍轉化為商業區嗰個計劃呢亦都係相當之成功嘅。咁不少嘅工業嘅用地呢已經係轉化為商業嘅用地嘅。咁呢方面對於商業嘅用地嘅供應呢亦都係幫助咗好大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啦，咁如果將呢幾幅土地轉化為轉化為住宅用地嘅話呢，对整体东九龙嗰个商业用地嘅供应咧，就影响唔会太大。 系啦，嗱， 香港系对于香港整体嚟讲咧，嗰、那个住宅用地嘅供应咧，亦都唔会话一个好重要嘅百分比。咁所以你话会唔会影响嗰个住宅楼价嘅需求咧？我覺得係應該唔會影響到嘅。 係啊，嗱，陳小姐，你啱啱分析咗兩個嘅情況，真係好有趣嘅。我哋多啲五幅地對香港嘅住宅供應，實質上未必係一個好重要一個好明顯嘅正面嘅幫助。但對商業嚟講，少咗呢幾幅，又唔係一個好大問題，因為而家嗰區亦都暫時都係比較穩定足夠。咁其實去到一個位啦，咁其實點樣去取捨？我哋嗰兩塊呢兩組土地嘅一個用途咧，咁啊，因為其實都唔可以，因為我邊邊少啲我哋一定要幫邊邊補充。咁其實我哋就要點樣去平衡？嗰度真係做翻住宅好啊，定係做翻個商業好啦？你又點會點睇咧？ 即係我自己睇翻咧，就係整體嗰個社會係對於住宅嘅需求大啲啊，因為對於商業嗰個需求大啲啊。咁依家現時嚟講咧，就始终都是住宅的楼价或者是住宅的供应呢就影响民生呢就比较上是商业楼面那个供应呢是比较上是看重一些的。咁在咁嘅情况之下呢，咁我自己个人嘅倾向呢就是似乎将呢几幅地转化为住宅用途呢就会是比较合理啲嘅。因为呢个嗰方面呢是可以是唔多唔少都要帮补到住宅嗰、那个楼面的供应啦，是帮助到舒缓到香港那个住宅的供求不足的问题。 是。 咁至于商业楼面嗰方面呢，因为东九龙呢都有不少的的工业大厦转化为商业楼面嗰啲活化项目的。咁嗰啲好多项目呢就获到政府审批。咁但是正正又是因为佢哋担忧嗰个未来的供应太多的问题呢，佢哋唔執行呢啲項目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政府唔推出呢啲土地作為商業項目嘅話咧，可能就推動到呢啲業主啦，就更加容易咧將呢啲工業大廈咧就活化為商業嘅樓面，填補翻嗰個供應嘅。咁所以我覺得轉化咗嘅話咧， 对商业嘅供应咧。應該唔會有太大嘅影響嘅。 係啊，不過陳超華有另外一個嘅即係角度，又可唔可以去分析一下咧？嗱，你頭先就講到啦，即係喺九龍東啦，有唔少嘅工廈啦，其實佢哋都係可以咧轉化做一啲嘅商業嘅用途嘅單位嘅。咁但係咧，始終即係位置係有所不同啊嘛。即係我舉個例，如果佢係不嬲係位於工業區入邊嘅，咁佢就算轉咗做一個嘅商業用途咧，佢可能在无论在个价值来讲啦，又或者在即系大家希望那一个嘅大厦系点样用啦，同佢系位处于启德成个区入边，仲要系可能系邮轮码头隔离嗰啲地咧，那个用途咧就可能会有所不同，同埋个价值都应该会有所不同嘅，会唔会咧？即系级数唔同啊，系咪啊？ 我相信呢方面咧就影响唔会太大嘅。因为你睇翻启动东九龙嗰、那个计划啦，咁你有两方面嘅商业楼面供应嘅，一方面咧就系、啲工业大厦改装活化咗咧之后作为商业楼面，咁呢啲嚟讲咧嗰个质素方面咧，当然系未去到一个重新一个全新规划全新起嘅写字楼咁高规格啦，咁但系因为咧早年咧亦都系有一个增加20%嘅樓面面積嘅優惠嘅，咁所以近呢幾年嚟講咧，亦都有好多項目咧係啲工業大廈業主就享受呢個優惠，就可佢重建佢嗰個工業大廈作為新型嘅寫字樓啦，佢有20%嘅樓面面積嘅增長嘅。 明白，阿陳超哥，我想問下。我想问一下咧，就系从一个 面积咧，嗰方面咧都有不少嘅新人，都有不少嘅供应嘅。 系明白。陈超哥，我想问一个规划角度嘅问题。我想我唔好讲价钱先啦，因为你专家嚟嘅价钱就系、咁，但系从一个业界嘅规划角度睇，其实喺邮轮码头旁边嗰几幅地啦。因为其实真系而家喺设计上边咧，就冇一个环回嘅道路可以出翻去观塘噶嘛。咁所以其实喺嗰个位置，如果真系做咗一个住宅，再加埋三块嘅住宅用地，其实你会觉得嗰度嗰三块地做住宅系咪真系适合咧？或者系咪做商业可以系配套翻邮轮码头同埋嗰个周边原有嗰个区域，我哋水上活动中心啊，或者一个旅游啊，或者休闲一个用途嘅角度。在規劃上是配合一點呢，那我想你這方面有什麼意見？ 這方面來說呢，我覺得就分別不會說太過大的，因為你在那個這樣的區域呢，你作為一個商業用途呢，你如果說道路的配套設施不是那麼充足的話呢，你作為商業用途那個價值那方面的影響呢，比住宅呢還更加大添的。因为住宅来讲呢，好多时你话有好嘅环境好嘅景观，咁你话道路网络差少少都反而问题呢唔会太大。咁但你作为一个商业用途或者休闲用途嘅话呢，如果道路网络系差嘅话呢，特别系冇一啲公共嘅集体运输系统到达嘅话呢，咁对于嗰个使用者或者对于价值嗰方面呢，嗰个影响呢系反而重大啲添嘅。 嗯， 好，可以睇到啟德郵輪碼頭本身內部嘅商業設施，過去嚟講經營嗰方面咧，都係相當之困難，同埋嗰個租金咧都係相當之便宜咧，亦都可以睇到咧，就係話喺跑道旁邊，喺跑道上面嘅商業嘅面積嚟講咧，就似乎咧就唔係太受歡迎，亦都係經營嗰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定嘅難度嘅。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若果我哋再夹硬提供一啲商业嘅大厦出嚟嘅话咧，会唔会令到有一个土地系变卖出去而得唔到一个应有嘅效果咧？呢个我哋系值得要考虑嘅。 嗯，好啊，多谢晒你，陈超国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陈超国咧系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公司嘅董事总经理。不过讲到最尾咧，何巨业，即系嗰五块地系唔系真系完全？一塊地都唔可以轉做一個住宅嘅用途咧。如果考慮到佢嘅分佈嘅時候，係咪應該有一啲地咧都會可以覺得係可以轉做一個即係住宅嘅用途咧？ 我都覺得呢五塊地仲有調整空間嘅。其實就近郵輪碼頭嗰邊咧，某程度就佢配合上原有嘅規劃嘅意向咧， 保留翻一啲嘅商業用途咧，尤其是佢想做酒店嘅當其時，咁、其實咧係有個合理嘅理解。但係你話近翻土瓜灣九龍城嗰邊咧，其實嗰度有兩組嘅用地啦。我都覺得起碼有一組大啲嘅用地咧，值得係配合到，因為佢周邊咧亦都係有啲土地做翻我哋叫做公營房屋嘅發展嘅。其實咧都係住宅區嚟㗎，咁嗰度稍微有調整啦，我都覺得係都係配合嘅。咁我覺得去呢個位咧其實。中間我會覺得，如果在城規會的角度，佢諗下有冇平衡點咧？咁其實喺個發展商角度，你都要再諗下，咦？邊啲係最有興趣將來發展嘅？咁希望有個好嘅結果啦。 好，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同大家傾傾保就業計劃2022啊。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一齊聽第35季地區事務節目 《香港文學地圖》。 你有没有试过从文学角度认识你住紧的地区？今晚请你大步人曾凡玉博士带你一步一步文学散步。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时间嚟到晚上嘅7:27啦，咁啊何国业上个星期尾咧，咁政府就宣布啦，会再推出咧保就业计划啦，咁但系咧就会剔除一啲嘅行业，最主要就系一啲唔受今次疫情所影响嘅行业啦，譬如大型超市啊，即系药房啊等等，但系有一个行业咧都被佢剔除在外嘅，就系建造业啦，啊其实建造业即系。我如果睇啲資料，似乎又暫時睇唔到啊，點解佢會係被剔除在外嘅咧？建造業係咪喺疫情之下真係冇受到任何衝擊咧？ 這個都真係想了解多啲，因為其實成個建造業咧，你話冇影響咧，又似乎睇落又唔係嘅，因為疫情之下啦，好多時運輸啊，甚至乎咧啲業主或者係私人業主都好啦，其實佢對於工程嘅進展咧，佢可能想拖慢嘅，因為好多經濟因素啊嘛。咁其實自然就嗰個嘅項目咧就少咗噶啦。咁縱然就算係啲項目冇特別停或者係唔係刻意做得慢咧，就因為運輸啊其他嘅生產問題咧，其實咧成個進度慢咗。咁其實對某程度對嗰啲承建商咧，其實佢哋嘅成本係加重咗。咁甚至乎因為佢都係做過工程，都係咁多錢嘅。你要做耐咗，中間加咗好多嘅工序，其實個成本高咗。咁其實係唔係要支援咧？咁其實值得要諗諗。第一、第二次嘅保就業計劃咧，其實都有支援嘅。我印象中仲係記得。咁但係今次冇咗建造業，咁係咪因為佢哋仍然揾到好多錢啦？定係話佢哋其實不受影響啊？定係話跟住有冇其他渠道補助翻佢哋咧？咁我覺得呢個真係要所以要業界我都有好多聲音啦，想問清楚，想叫政府再三思一下。 當然啦，即係政府亦都話咧，會同即係唔同嘅商會啊等等咧，就再去傾嘅。而家個保就業計劃咧，都淨係一個框架嚟嘅啫，亦都要同商會啦、工會啦、立法會等等咧，係商議細節嘅。咁但係咧，建造業嗰方面咧，就已經係講咗啦，就話即係希望咧，都可以將佢哋納入翻去保就業嘅資助範疇入邊，因為亦都正如頭先何巨業咁講啦，就係譬如佢哋喺個現金流上面咧，因為疫情咧，亦都有所影響嘅。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點睇呢？7:30新聞翻嚟繼續傾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130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寻日回升。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7日每日新增个案停滞喺10000多宗嘅高位，睇唔到持续下跌，反映社区不断有传播，因此不能够放松，否则疫情再反弹。再多201名新冠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累计6557人离世，死亡率上升至到0.6%。中心话，本港疫情死亡率近月较其他国家高，认为同长者嘅疫苗接种率不足有关。 新增死亡個案入邊，包括一名45歲印尼女佣，已經打咗兩針復必泰疫苗。佢本身冇特別病患，個案交由死因庭研訊。元朗潭尾的第一期社區隔離設施下午舉行交接儀式，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負責建設的中建國際集團主席顏建國，以及無償借出地皮的新鴻基執行董事郭基輝等出席。林鄭月娥支持時說，中建國際已經完成6個社區隔離設施項目，前後只需要3個多星期，對此感到感動、感激和感恩，衷心感謝建築團隊。他說，連同潭尾的設施將提供約20000個床位，稍後啟動位於竹篙灣和啟德的較長期性設施，會再增加20000個床位。譚鐵牛支持時說，目前進入抗疫關鍵時期，建設好設施只是第一步，後續要維護好、管理好、使用好，真正做到物盡其用。政府目標是中學文憑試下個月22日開考。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正研究特別市場安排，考慮優先考慮密切接觸者考生，並從能否安排考生在特別隔離中心獨立應考的方向構思。至於確診考生，楊潤雄說，如果考生考試當日快測陽性，又能否協助這一類考生當日應考，相信運作上有困難。他說沒辦法在18區設立特別市場，不少學校擔心一旦有確診者進入學校，整個市場的考生、監考員甚至社區都承受風險。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說，確診和密切接觸者考生的具體考試安排有待教育局稍後公布，衛生防護中心會就防感染措施提供專業意見。新一期8000多個居屋和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今晚7點截止申請，陸續有市民到樂富房委會客戶中心遞交表格。有房委會委員預期受到疫情影響，或會影響市民申請意欲，但是今期居屋不少位處市區，預期申請宗數會達到24萬至到25萬，同上一期差不多。截至昨日下午5點，樂富客戶中心累計收到12800份居屋或白居二申請表，網上申請累計收到約194000份居屋申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多云，间中有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听日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星期六温暖潮湿，下周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车辆着火的事故，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因为有车辆着火，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30%。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有汽车着火，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30%。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亦都是隧道口车多，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龙尾近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屯门乡事会路因为爆水管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咁而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因为强风措施的关系，而家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 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两款新冠的口服药物先后都已经来到香港了。香港老年学会的会长梁万福， 做诊医生可以根据现有的指引去处方这些药物，院舍又可以即时去到医院管理局的医院拿药，那么就可能整个速度可以提升了。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他会播映无数电影，他播的电影很多都获奖无数，他画面入面粒粒都是天王巨星，仲使问，他咪就是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时段咯。 今个星期日上映梅艳芳经典电影《何日君再来》，由欧鼎平执导，梅艳芳、梁家辉上演一场在抗日战争之中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 星期一晚十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其实咧连日嚟啊，关于保就业计划啦，都有好多嘅讨论啦。其中一个即系都关注点咧，就系你保到啲雇主嘅时候，你系咪真系可以保到啲雇员嘅饭碗咧？呢、这个亦都系一啲嘅特别系嚟自劳工背景嘅人士啊，会特别关注一点啦。咁但系咧，同一时间咧，政府亦都推出咗一个临时嘅失业支援计划。两者结合埋一齐，系咪真系可以帮到受疫情影响嘅雇员呢？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噶。咁但系当然，如果讲翻保就业咧，点解会剔除某一啲嘅行业咧？呢、这个亦都系令人咧即系引起讨论嘅。譬如我哋头先讲嗰个建造业啦，最主要佢就话咧，如果系聘用多过50人咧，就唔可以申请啦。吓，咁点解会系咁咧？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业界嘅代表，就系、是、香港建造商会的会长林建荣的。林建荣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是你好。你好， 不如首先讲讲，其实刚才我们讲到有一个50人的这条线在这里。业内究竟占50人以上的建造业的公司呢，是大概占全个行业的几成左右？ 如果讲建筑公司来讲，我想绝大部分都超过50人。即是很简单的道理，你就算没有地盘在这里做紧，我哋个写字楼都一定要有人落标，要有人计数，要有人做一啲安全啊，其他顾问，同埋你做，尤其是做政府工程咧，你一定有相对性嘅所谓管理层喺度嘅。咁我谂呢个就我哋所，如果你一个地盘都好啦，咁我谂就一定就已经唔止嗰50人喺度噶啦。咁我谂即系绝大部分我哋啲承建商嚟计啦，就一定是超过这个数，咁所以呢就绝大部分是被他们剔除了出面。 即是其实都冇乜承建商是真的少过50人，是不 是？我不敢说这么讲，但是有些是很小很小规模的，即可能是即十零个人的公司做一些很简单的东西。我想即如果讲承建商来讲，就真的很少是少过50人。 林建荣啊，其实呢就我都略知一二嗰個業界嘅情況啦。咁提嗱我諗大型承建商或者中大型咧，就真係都係佔咗做咗我哋好大部分嘅工程係真嘅。咁但係其實都有唔少咧嘅小型承建商嘅，即係我知道，譬如喺建築即係註冊承建商名冊上邊，咁其實都有唔少。坦白講都有似乎都有過千嘅。咁其实咁其实呢位数咁多嘅，仲有其他啲，虽然唔系主流，但其实呢、這个假如真系有50名嘅限制咧，其实都系咪都可以帮到，都有一部分咧，唔够胆大部分，一部分呢类嘅真系小型嘅承建商咧。 我諗佢嘅思維就係咁啦。咁但係你要明白一樣嘢，你越大，如果我哋嘅倒閉，你咪做更多人去即係所謂叫裁員。 嗯， 呢個先至係問題嚟嘛。 嗯， 我成個行業而家重災區嚟噶嘛。 係 啊，即係你要明白一樣嘢。而家我哋如果一日開唔到工，我哋作為承建商係損失幾多咧？ 係 嘛？咁所以即係換句説話講，大家知道呢個工期前誤，雖然業主政府好好體諒大家，我唔罰你錢，但係我哋都要支付一啲開辦費噶嘛，要租車買現所人工人租機租請工人咁，呢啲全部俾唔翻我哋嘅。所以而家我哋都好头痛，我亦都同政府嗰边倾紧， 系 咩方法可以补偿到？虽然佢哋有其他嘅补助俾我哋， 系 呢个事实，佢亦都反应得好快，发展局嘅，咁、但 系 私人市场未有嘛， 系 私人嗰度亦都系未落实得到任何嘅补偿啊嘛， 系 咁我哋唔好讲噶，其他一啲叫做而家我哋应对疫情要所需要嘅费用啦、我哋要包括清洁啊，每日测试啊。其他的所有的動作我們都要做， 咁 生產率又下降，人工人確診又下降，即工人的出席率下降，咁影到我們就算有工人回了工，就先你講的物料都到不到，咁點開工呢？有人就冇物料都是一樣開不到工，所以個生產嗰、那個生產力咧係下降得非常之低，咁所以又影響嗰個工期啦。我哋接咗工程唔可以躺平喺度擺停擺冇得做噶嘛，接咗單工程就一定要完噶啦，咁啊要做快啲完做好添啦。咁但係而家又圍咗咁多嘅因素影響之下，我哋完唔到咧，我哋做一個影響就係我哋嗰個工程量少咗，收入少咗，但係個支出就一定係咁多，即係簡單啲講叫入不敷支，影響個現金流。咁如果呢樣嘢係繼續維持落去嘅話咧，我哋會骨牌效應嘅，一環扣一環，我哋總承建商唔掂。分判商唔掂，工人唔掂，所以呢个先至系重要个问题啊嘛，唔系你当然我梗系应该要帮到嘅人要帮啦，你少过五十梗系要帮，你大过五十嘅人嘅建筑公司都一样要帮。 系理解。哦，我想问下林建明啊，其实咧喺以往呢大半年啦吓，不如或者你近呢半年个疫情比较复杂啲，其实对业界对于个就业上边咧。影響咗有明唔明顯咧？會唔會真係導致因為工程延誤或者係冇工程，導致啲建築工人嘅招聘都少咗咧？ 嗱，好簡單，而家你睇個失業率，建造業係 6.2%， 係比大圍多。但如果我去到維修保養，去到 8.9%， 係 呢個係咩概念咧？而家講緊我哋啲維修嗰班人咧，就冇公開嘅，點解？入唔到屋啊嘛！你大厦围封又强点又成，再加上你无啦啦走个人嚟做，如果唔系紧急嘅话，唔好嚟住啦。 系 咁咪冇公开啦。 嗯， 咁你问我，我停一个月，停两个月，咁点顶到第三个月咧？系、嘛？咁你作为做生意嘅人，做建筑公司，咁点啊？咁我唯有裁咗先啦，裁得几多得几多啦，系咪啊？ 系 咁，所以有个问题就我哋而家未。嗰、那個未來嘅前景嗰、那個安排或者個疫情，我哋都未得到一個肯定係點嘅情況，所以我哋都係頂著頭皮撐住先。但係如果呢個情況，我哋撐得幾耐咧？唔知道。如果我哋呢個及時雨嚟唔到俾我哋咧，我就好坦白咁講，好快嘅啫。一個骨牌效應就影響得好犀利。我哋講緊成個行業8% 嘅勞動力， 係 牽涉緊百幾萬嘅家庭人口。 是啊，林建荣，其实呢政府都话即会同各个嘅商会啊、工会啊、立法会议员啊再去倾啦。而家提出嚟嗰个呢都系一个框架嘅啫。咁但系譬如据你哋所了解，点解政府会系諗住将你哋剔出去在外嘅呢？会唔会系考虑到譬如上几波疫情对你哋嘅影响到底系点样，咁所以做咗一个咁样嘅建议呢？ 呢层我真系唔知道，亦都无谓去揣测。咁我哋係樂意，即係政府再同我哋去深入啲去商討嘅。我希望我哋嘅行業能夠俾佢包含喺在內，就變咗就唔使嗰個問題咁大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個問題咧，我哋都收到消息嘅，我哋佢會同我哋磋商嘅。 嗯，我仲想即系换转另一个角度咧去考虑啊，因为保就业咧，其实最主要就系希望保咗一啲企业咧，就令到啲工人嘅岗位咧系继续喺度啊嘛。咁而佢亦都话啦，譬如今次嗰8000蚊嘅津贴咧，系希望系俾到嗰个雇员嘅薪金嘅。咁但系由于喺建造业咧，佢嗰个雇用嘅方法咧，就可能同其他嘅一啲嘅企业咧系有啲即系唔同嘅。如果个保就业真系可以入翻建造业嘅时候，你哋个行业又觉得点样可以确保呢啲嘅薪金系真系可以落到工人嗰个嘅口袋入边咧？吓，点样处理咧？可以 好简单嘅啫。我哋建筑行业系一个系要需要大量工人要做嘢嘅行业嚟。我哋如果有呢个继续开工，我哋一定要请。嗱，无论请我哋前线管理人员又好，工人又好，我哋都要请。我哋请咗佢，佢就唔使失业啦，即系好简单道理嚟嘅。我哋唔可能，我冇人都可以起到货。 但系你哋因为行业有前面有唔少都系即系日薪制嘅工人嚟嘅噃， 都要请佢噶。 嗯， 我哋话日薪制啫，其实上次保就业就系遗漏咗一啲我哋所谓叫日工工人。 嗯， 但我哋日工工人都系连续 employ 佢成个地盘噶嘛，咁所以我哋上次都系包埋喺度噶。即係雖然佢掛名係日工，但係原則上咧，我哋都係連續性聘用佢嘅。 係，我諗頭先阿陳燕平嗰個問題咧，就係可能政府都可能有嘢諗緊嘅，都有諗，就係話呢個嘅資助俾咗僱主，尤其是一啲嘅聘用嘅方式係比較靈活啲嚇，流動啲嘅， 或者未必一定用強積金個供款可以證明到嗰啲人啦。 咁啊，好難揾啲所謂嘅參考證據嘅咁樣，或者啲文件。咁點樣可以令到政府覺得呢啲錢係真係俾翻就業嘅，係幫到啲工人本身嘅？即係如果喺譬如我哋建築業界裏邊有冇啲嘅方法可以拿得出嚟，等政府放心咧？ 嗱，工人分兩種啦。我哋喺建築公司嚟講，我大部分一啲係我哋所謂叫做聘用嘅前線管理人員啦。咁就到工人本身，我哋都有聘用一少量嘅。咁就主要由個分判商去聘請工人嘅。咁其實要涵蓋呢樣嘢，佢就成個都係涵蓋咗噶啦。咁即係換句説話，我頭先我嗰個説法亦都係好真實嘅，因為你俾得到我哋嘅時間咧，我哋會繼續去請人。你都繼續個工程要去做，我哋都唔會係俾關嗰個承建判分判商，分判商佢亦都係要請工人去繼續做嘢嘅。咁所以呢個就一環扣一環，我哋成個行業就係咁嘅。如果唔係咧，我哋唔可能做得到個工程出嚟嘅。如果我哋要唔使人都可以起到，咁即係就好犀利嘅。 嗯，好，正式多谢晒你啊，林建荣，倾到呢一度，唔该晒。林建荣咧系香港建造商会嘅会长嚟嘅，18723111，大家可以打嚟倾下。不过我谂何巨业头先即系可能同阿林建荣倾完咧，其实可能对于佢哋嚟讲最重要一点就系、是、我始终个岗位系喺度噶嘛。 系， 如果我补翻个企业，你有啲公司补贴喺度，无论点都好啦，我岗位一定喺度，我岗位喺度，我就需要请人噶啦。咁所以我就可以补到嗰啲嘅岗位啦。 呢个逻辑其实系摆喺任何行业都系嘅，不过我相信建造业咧而家系需求仍然有嘅。以往系慢咗少少，嚟紧如果咧疫情，我哋想佢坚持落去咧，其实如果政府有呢个支援，我相信其实好多工作最紧要就是通到关，或者其他嘅物料啊、支援啊，嗰啲嘅设备可以嚟到香港，咁就可以进行到工程啦。佢就必须要聘请工人，因为其实你一次咧，发展商都会追讨嘅损失，咁其实大家都受压嘅。咁我又唔係好擔心佢哋收嘅錢唔俾工人嘅。 嗱，嚟自勞工界背景嘅人士又點睇呢？嚇，咁啊可以轉頭同佢哋傾傾嘅。咁啊，先講一則咧，就係強制檢測公告。今日香港仔鴨脷洲村利澤樓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按工作人員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啊，電話旁邊我哋又請嚟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啊，鄧家彪，鄧家彪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嗱，刚才我哋就倾紧咧，点解建造业会被剔出今轮嘅保就业计划之外？你嘅理解系点样咧？吓，或者你嘅评估系点样咧？ 我真系估计唔到嘅， 系 因为可能政府去睇就会唔会话明显受到599即系一啲表列处所。影響嘅就會有個補貼咧，同埋一啲明顯可能收入啦，唔好話利潤， 收入大減嘅，譬如話零售啦、運輸啦，咁可能佢又覺得都係要幫嘅。佢可能覺得可能建造業都係一個固定嘅地盤啊，唔會太受市面影響。但係其實咧，我諗呢兩樣嘢都係有個局限嘅，因為頭先建造業界都解釋過啦。咁其實整體個經濟同埋物流啊，其實關鍵其中一個係物流，係大受嗰個疫情影響咧。其實每一個行業都付出沉重代價嘅。又舉個例，譬如我熟悉嘅保險業，佢即係或者係文職嗰啲咧，同佢講咧，保險業都因為長期不能通關咧，其實嗰啲市場或者嗰個營收咧都係受影響，因為譬如佢吸引到啦，邀請到內地嘅人士喺香港買保單，係一定要嚟到香港簽嘅。咁所以其實大家會想到咧，保險業本身或者有部分嘅從業員都好受影響。咁所以其實行業上咧，我哋工會咧或者工聯會，即係有藍領有白領啦，我哋都收集緊意見嘅。咁就算嗰個嘅入息咧，因為第一輪係冇限制噶嘛，第二輪有咧，我哋都聽到好多意見，譬如話有啲小型嘅律師樓啦，或者小型嘅會計師行咧，同我哋講其實佢所有嘅夥計有大概70%咧係30,000以上。 嗯， 咁。 因为而家月薪超过30,000嘅员工就唔会获发补贴嘛，政府初步嘅谂法吓。 咁所以我哋觉得系咪根本唔应该有？因为你唔系话我个工资几多，我按比例俾翻几多嘛，而一律8,000啊嘛。咁既然都已经一律8,000啦，咁其实系咪即系唔需要30,000呢一个嘅框框咧？因為到最終都係令到比較困難嘅時期，公司運作到，公司運作到，而且今次我哋其實最具體嘅要求咧，就係話錢一定要去到唔係員工手上，係現職員工手上。咁如果佢能夠做到呢一點，其實我哋覺得唔應該咁多資格上嘅限制咯。咁呢個亦都有可能。反而你問我哋最關注咧，就係話我哋見到特首佢 present 去講保就第二次第二代嘅保就業係會回應勞工界嘅一啲嘅關注。咁我哋講得好清楚，我哋要乜咧？我哋就要實名制嘅保就業制度。咩叫實名制咧？即係話其實當嗰啲公司或者僱主交強積金嘅資料嗰陣時候，其實其中一個資料係好簡單，就係、是、透過嗰個強積金受託人，佢可以羅列到咧僱主幫僱員供款嗰個具體人名嘅名單。咁譬如我係小企業啊50%啦，大企業可能係1,000啦。我唔係要政府額外做咩行政嘢，但係起碼確保有一個實名制，將個記錄擺咗落去。於是令到咧佢現職嘅員工咧，當佢發現我 check 到我公司喺保就裏面攞到一個資助金，點解佢明顯係冇人工或者好低人工咧？咁佢就有得投訴啦。因为实名制啦嘛，你已经赋予咗一个员工必然有个承诺有补助嘛。点解我咁讲咯？因为上一轮嘅补就业咧，俾雇主太大弹性啦。根本究竟雇主系肥上瘦下？譬如佢拎咗100,000，佢肥上瘦下定系俾啲中高层出晒粮就算啦？定系根本连嗰个资助金系咪用足去出粮系冇人能够知嘅？当时我好记得咧，政府话。由員工唔工會監察，點監察咧？工友就係望到自己份糧啫嘛，佢唔會知道人哋份糧係點噶嘛。 但 係 啊， 實名制好重要啊。 嗱，但係鄧家彪講到呢度咧，係咪都有幾點地方可以傾下咧？第一就係咧關於嗰個行政嘅問題啦，因為你其實最主要就係講，如果你攞咗我的人頭啊，去攞個工資補貼，你就應該俾翻我嘛，而唔係你借我咗我的名，跟住就唔俾我啊嘛，咁樣。咁但係第一就係喺個行政上面會唔會係更加繁複咧？第二就係。其实保就业佢本身嗰个计划嘅原意，佢就系想保住啲企业啊嘛，佢就系令到减轻咗企业喺支付人工上面嘅支出，从而可以继续行落去啊嘛。而佢其实个目的就唔系保住嗰一个实名雇员嘅岗位啊嘛。如果你系要求咁样嘅时候，会唔会系令到成个计划佢个原意就出现咗一啲嘅转变呢？ 我相信系唔会，因为到最终。嗰筆錢係用嚟出糧，係幫輕到咧僱主嘅成本。第二，香港已經經歷即係啲經濟起起跌跌咧，有啲人話會唔會話令到啲表現唔好嘅員工照舊糧出？如果表現唔好，一早已經失咗崗位啦。以香港咁惡劣嘅經濟狀況，所以其實係唔會出現呢個問題。反而有啲人就話行政會唔會加重？ 我講嘅就係其實本身個強積金受託人咧，即係嗰啲金融機構咧，俾政府嘅資料裏面咧，除咗嗰個供款總人數之外咧，其實根本嗰個強積金受託人一撳個掣，就已經有正式即係獲供款嘅僱員名單。我而家唔係叫政府逐個僱員打電話去 check， 而係佢保留喺個 file 入面。當僱員佢知道自己喂收出唔足糧，佢就有個具体的投诉地位、 明白， 上一轮是投诉不到的。 明白，即是邓家彪第二个意思就是并非要政府再去审核每个月那个雇员真的收到那份粮，只不过是申报拿这个申请这个补助的时候就给个雇员名单他。从而就也都如果这样做呢都就万一他真的要换雇员，那其实他都理论上都容许的，他真的可能有个别原因个雇员真的会离职的。 是不是呢？ 咁所以咪就係第一投訴為本咯，第二即係話個員工自己覺得係不公平對待嘅，佢就自然會走出嚟噶啦，亦都有個理據啦。第二就係、是、嗱，今次政府就講每個月俾嘛，咁每個月俾會容許咗呢種實際嘅轉換咯。 系 ，OK， 咁即系话，其实而且都系三个月时间啫，呢个时间系咪啊？ 系 啊，但系我哋又希望要快捷啦，唔好制造太多嘅行政阻延啦，因为就失去呢个原意。 系啊，吓、呢个都系真系几快推出咧，都系另一个问题。喂，邓家彪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吓吓，麻烦你，邓家彪咧系嚟自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嚟嘅。不过都真系即系何巨业，如果讲翻个政策嘅原意咧，其实系咪应该？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去互相配合，一些的政策就帮到个雇主，另外一些就真的实质帮到个雇员，那会不会比较完备一些呢？ 其实如果那个行业呢他继续维持他的活动，他有继续生意做，他真的继续会请人，其实绑了那个雇主其实帮了个雇员的。我觉得他现在有一个已经是，如果你是失业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直接的支援，那现在是补回那个流漏咗个地方，但系其实咧，即系你问我，我就觉得，如果我哋个疫情再发展咧，其实再辛苦啲，其实就系唔系净系用呢个8000蚊去补一个就业咁简单。其实有啲行业咧，你可能系你补唔到咁多嘅，你其实要用啲方法令到佢继续咧，有啲嘅收入。咁因为佢真系挨唔到三几个月添，咁我譬如其实建造业都系面临一个痛苦嘅。其实你补到嗰啲员工嗰8000蚊，其实唔系好够佢哋即系支付基本嘅开支嘅。咁其实有啲嘅，譬如佢要仲要喂，有冇啲支援俾佢可以系买料，甚至乎再迟咗嘅工程嘅话，仲可以有啲嘅支援俾佢去。有时可能如果业主要罚佢钱，或者工程有延误，佢真系喺合约上需要承担责任。咁呢啲点系帮到佢过渡呢啲危机咧？可能好个别其他行业都有独立嘅问题。咁我哋往后可能仲要谂嘅，不过今日谂唔到咁多噶啦，尽量保住先啦。 不过头先你讲到一点咧，譬如雇员嗰方面啦，有临时嘅失业支援计划啦，咁但系连日嚟听到有一啲嘅意见咧，就系特别关注一啲打散工嘅人士，同埋因为佢系必须要咧系你申请之前嗰30日咧都系失咗业或者系停工咧，先至符合资格噶嘛。譬如好似我哋头先讲嗰啲嘅地盘嘅人士，佢唔系一个完全失业啊，但系佢系日薪制，但佢可能系开工不足， 会噶， 咁咪未必帮到佢咯。 所以其实呢个咧就你话失业嗰边咧，我听到一啲嘅政府有一个说法咧，其实你有中间嗰一个月里边有一两日都有补有翻散工咧，都 灵活处理， 都灵活处理，但系多咗两日就未必灵活到。咁其实正正其实系严重就业不足，咁点样帮佢咧？呢、這个我都觉得仍然系某啲行业系经常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嘅。 嗯， 系啊，要再补下漏咯。 好啊，咁啊，今晚咧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倾到呢一度先，咁啊，跟住咧，我哋有8点钟嘅新闻报道嘅，今晚到此为止，唔该侯巨业，拜拜， 拜拜。